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。

地说黑夜有我，你就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，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 没有人发现，我好想找人陪恋人。

下谁是英雄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星梦，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心中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散送，我心中你最终会还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